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王英的回忆让我大为震惊，怎么会是吴医生举起椅子砸碎了窗户呢？这不合常理。吴医生给我讲得很清楚，严永桥是个潜伏性的躁狂型精神分裂患者，那天可能是反复的询问汪英的病情刺激了他，使他突然失控而发病。他扑上去掐吴医生的脖子，还举起了椅子砸玻璃窗。吴医生说这是躁狂症的典型表现，住院期间这个人时不时的嚎叫也证明了这一点。是汪英的记忆有误吗？有可能。当时汪英正在抑郁症的期内，严永桥砸窗户的举动让他害怕，他希望这不是严永桥干的，这愿望残留下来以后便不知不觉地修改了他的记忆，以致把这举动转移到了别人身上。但是如果汪英的记忆是真实的，又该作何解释呢？吴医生自己砸碎了窗户，并说是严永桥干的，无非是想证明严永桥的躁狂症非常严重。当然，窗户砸碎以后，涌进门诊室的人谁也不会认为吴医生会这么做。不管怎么样，严永桥当时一定很激动，面红耳赤，双手发颤，这些都符合躁狂症的特征。那么是严永桥砸了窗户，对此谁都不会怀疑。于是按住他，将镇静剂注射进他的血液，然后加进住院部。镇静剂药效过后，这个人一定会狂叫怒骂，于是对他用电击，医疗术语叫电休克疗法，接着这个人几乎是死过去。醒来以后头脑里非常安静，一片空白，看到医生进来时听话的像一个乖孩子。在返程的车上，我的头脑里堆满了这些混乱的想法，一切混乱都从那个雷雨之夜开始。严永桥拎着黑雨伞撞进我的家，而现在我看见了这个人的遗像，他是和来我家的同一个人。千真万确，多么可怕。而这个人生前是否有精神病呢？王英的回忆和吴医生的讲述又完全不同，我感到自己卷入了漩涡，并且在不断的扩大加深。董峰坐在我的旁边说，肯定是王英记错了，吴医生怎么会砸窗户呢？荒诞透顶。我侧脸看着董峰，这个有着模特身材的女护士此刻也让我感到陌生。我想到了医院的黑屋子和张坚撞见的老太婆，我的头脑里晕乎乎的一片。 世界上有些东西要找回它的真相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好比一张纸被烧成灰烬以后，要找回它的原形只能让人陷入绝望。14年前，卓然有恐惧而导致精神分裂，就有些类似于这种情况。因为真相他自己已经无法述说，但他的两个同学郭颖和谢小婷显然还留在笼罩过他的阴影中。卓然用过的那个来历不明的发夹还遗留在他们的寝室里，再加上遗弃在暗黑的黑山中的橡皮手套，像蛇一样滑腻冰凉的丝袜，来去漂浮的身着白纱的女人，这些都让郭颖和谢小婷彻夜失眠。郭颖给买回来的电筒装上了新电池，他执意要去后山探秘，并且好说歹说把谢小婷拉在了一起。这天是周末，按习惯谢小婷是要外出的，在学院的大门外，到每周的傍晚就会有锃亮的轿车停在那儿接走漂亮的女僧。这一事实让同校的男生们气得咬牙切齿。晚上10点，郭颖和谢小婷在半明半暗中向后山走去，因为以前发生的玄乎事件都在夜半时分，郭颖认为现在上山还早了点，但谢小婷直嚷着天气太热，早点上去凉快凉快。天气是很闷热，云层很低，说不定有场暴雨。郭颖穿了件黑色的小背心，外面罩了一件休闲衬衣，这使他的胖身材得到了极大的修饰，飘逸之中顶多是显露丰满而已。谢小婷穿着一条短裙，上身随便配了一件 T 恤衫，她的这种曲线优美的身材穿什么都好，女生们最羡慕的就是这一点。两个人结伴而行，引起了一群刚下山的男生的注意，他们向他俩行着注目礼仪，有人吹了一声尖利的口哨，然后就爆发了一阵杂乱的笑声。这些小公鸡儿想打鸣打不好，谢小婷对着背后的打闹声说，别理他们。郭颖被刚才那些眼光盯得很不自在，幸好是在夜里，不然会脸红的，当然白天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些文质彬彬的男生到了夜里就好像变了另一个人。谢小婷凑在郭颖的耳边说，哎，厕所里的那些下流文字啊，很可能就这些男生写的。哼。郭颖感到耳朵里嗡的一声，他推了谢小婷一掌说，你。谢小婷笑着说，哎，在医学院读到大二了，该知道，你也应该知道了。书本上的东西，郭颖当然懂得，即使在做人体解剖实习的时候，面对人体器官，他也没有产生过羞怯感。但是，这和实际接触到异性是另一回事。他俩一直上到山顶，在一块光滑的大石头上坐下，这里 视线开阔，密密的树林在他们的脚下起起伏伏，深藏着郭颖希望了解的秘密。他准备夜半时分再深入下去，如果再发现胀鼓鼓的橡皮手套或者是搭在树桠上的长丝袜之类的东西，便拾回去认真研究。当然，郭颖最希望遇见的是谢小婷看见过的来去无声的女人。郭颖将在发现她的第一时间用手电筒的光柱照住她，然后和她对话。很有可能那个来历不明的发家是她扔在后山的。卓然的头痛一直后来的精神分裂将会与这个女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谢小婷怯怯地问，这个影子真是20年前死在防空洞里的那个女生的灵魂呢？说完了这句话，谢小婷已经意识到陪郭颖来这儿冒险是犯了一个错误。 嘿，你也是医学院大二的学生，还不懂这些。 郭颖用谢小婷刚才的话来回敬的。人的生死界限其实并不神秘，也不可怕。郭颖回忆起他第一次接触死亡，是在15岁那年，一位心脏病住院的父亲在夜里去世了。他是在病房里守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这种令人心碎的场面也是他后来报考医学院的理由。那一夜下着暴雨，母亲姐姐出远差在异地，只有他守候在父亲身边。病房里紧张的抢救工作结束了，各种医疗器械开始撤出病房。父亲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脸上蒙上了白被单儿。郭颖在床边哭得天昏地暗。后来，护士将他劝到了值班室。这里只有一张小床，护士叫他在这儿休息。他听见护士议论着说，管太平间的人没找着，只有天亮后再运父亲的遗体去太平间了。半夜过后，郭颖悄悄地溜出了护士值班室，回到了父亲的病房。他无端地认为，父亲如果有一个儿子，此时一定守在他身边。那么作为女儿，她也能这么做，她要陪伴着父亲一直到天亮。她走进那空无一人的病房，在父亲的床边坐下，突然一种无法遏制的巨大的悲痛再次袭来。她趴在父亲的遗体上痛哭起来，她掀开白被单，用手抚摸父亲的脸。护士们再次拥了进来，安慰他，并且劝他离开。他几乎是吼叫着说：“不。”就这样，他坐在床边，握着父亲冰凉的手，一直到天亮。从那儿以后，郭颖对黑暗和死亡不再恐惧。有时候在夜里听见家里有什么动静，他便会从容地从床上坐起来。他希望父亲的身影出现，尽管那是不可能的事。听完了郭颖的讲述，谢小婷睁大了眼睛说：“ 你太胆大了。 郭英说， 不是胆大，如果是你父亲，你也会做到的。 谢小婷认真想了想，我 做不到，一个人守着遗体到天亮，我会崩溃的。 郭英取笑他说，你父母白养你了。 这个时候，谢小婷的眼睛突然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紧张地说，有人，有人。 郭颖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在一片黑色的柱影中显露出凉亭的轮廓，一个人影在凉亭的柱子旁晃动。 郭颖拍了拍谢小婷说，别大惊小怪的，也许是谈恋爱的吧。 谢小婷说，我看不像是谈恋爱的，我注意那凉亭很久了，一直是一个人的人影，开始我没觉察到，因为那影子凝固在那儿没动，就像一根树桩子，现在它动起来了，我才确认是一个人。你想一个人在那儿干什么呢？ 郭颖看了看表，夜里12:15，他心里咯噔一声，看来夜半之后这后山上总要出现点什么。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说， 走，我们悄悄走过去看看吧，好吗？ 午夜的后山，除了山顶上还浸着一些微光以外，四周已是一片黑暗了。没有风，云层低的像压在头顶上似的，闷热无比。从这山顶到远处的凉亭，中间隔着很远的深沟。陡峭的山坡上覆盖着松树和灌木，现在看去只是一大片密密的黑影，里边没有路。加上曾有人在林中发现一条长蛇的传闻，郭颖和谢小婷是害怕在这半夜时分穿过这片密林的。从这山顶到达凉亭的另一条途径是从山后的一条石阶下到山脚，再贴着山脚绕到凉亭的方向，那里有一条上山的石阶，只有选择这条迂回的路了。正要起身，谢小婷突然从郭颖手中抢过手电筒说，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先留在这儿，我见了凉亭上的那个人后一定会过来接你。 郭颖大吃一惊说， 啊，你吃了豹子胆了，你不怕凉亭上那个黑影是鬼啊？你不怕把他给你抓了去？ 谢小婷清脆地笑起来， 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感觉到了，那个人是何教授，准是他。我以前在夜里的凉亭上就遇见过他两次，奇奇怪怪的一个人在那儿转悠，说是天太热出来乘凉，但这显然是托词，我现在过去一定要问出个究竟，我感觉他心里好像有什么秘密。郭颖感觉到了谢小婷的另一种心思，便打趣说，不只为这事儿吧。 好，成全你 良宵佳人。 哼哼，哎，不过得快点回来啊。 哎，我在这儿等你，还是回寝室等你啊。 谢小婷说， 你坏，师生恋可能吗？我只是去说几句就回来，你太太别动啊。 谢小婷从山后的石阶走下去了，他要从山上绕到凉亭那边去。郭颖看见他的手电光摇摇晃晃的，一会儿便被树林吞没了。这谢小婷也真奇怪，在校内有高瑜这样的帅哥相好，校外呢，每到周末总有高档的轿车来接他，也都是异性追求者无疑，但他却对年近五旬的何教授藏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一次他对郭颖说过，真要嫁人呢，何教授这样的男人才值得选择。对谢小婷这种判断，郭颖感到能够理解。何教授在学院里主讲心理学，瘦高个儿，讲课的时候眼睛特别有神，在他的眼中，人是由骨肉堆成的一个精神实体，意识、想象、智慧以及爱、恨、悲、欢、恐惧与期待等各类情感才是这个生命实体中的主人。各位同学都是未来的医生，他告诫大家，在对待人类疾病的时候，不要单一的在骨肉和器官中寻找病因。应该说何教授的讲课是迷人的，他时而沉思，时而飞扬的表情，能使一些难以捉摸的知识显形出来。一种对人自身的拷问，使听讲者又想拒绝又被吸引。大二的女生正是多梦的年龄，对这种云飞霞罩的知性穿越有一种本能的跟随，更何况女性的直觉与天性与灵性的东西本来就靠得很近。不过谢小婷此刻去见何教授的举动还是让郭颖惊奇。首先他怎么能肯定对面山丘上那座凉亭里的人是何教授呢？再有，即使那个人是何教授，对一个夜半出现在他面前的女学生，何教授会怎么看呢？也许谢小婷让自己在这里等着他，是想让自己目睹一次奇迹，这就是他闪电般俘获男人的能力。高玉不就是这样被他俘获的吗？从中午的食堂相遇到晚上的后山，前后不过几个小时。这谢小婷够狐够媚了。郭颖想到这儿，嘴角浮起了一种姊妹般情意的笑容。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后山上，国营在一块光滑的大石头上坐下来。天气闷热的，这山顶上也没有一丝风。远远近近的树林凝固成一片黑色的屏障。对面山丘上凉亭隐约可见，那黑色的人影在凉亭边一动不动。如果那个人是何教授，那么他在夜半时分待在那儿干什么呢？国英突然强烈地想过去看看，估计谢小婷很快就要走到那儿了。国英想过去近距离地观察，如果那个人不是何教授，他正好给尴尬的谢小婷解围，如果是何教授，他也想看看谢小婷究竟会怎么做。为了快捷地到达凉亭附近，郭颖沿着山顶的斜坡走了下去。手电筒已经被谢小婷拿走了，因此进入树林以后，郭颖几乎是摸索着往前走。夜空从树缝中漏下了一些天光，恍惚之中，郭颖有一种潜泳的感觉。突然，在后山出现的那些怪事袭上他的心头，他感到心里紧了一下，便靠着身旁的树定了定神，前面有什么动了一下。是的，他揉了揉眼，前面的一棵大树上有一团黑影蠕动了一下，仿佛浓密的树荫移动了一下位置。一点风也没有啊，树怎么会动呢？郭英咬了咬牙向前走去，他想走到那棵树下看个究竟。突然他的脚碰到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在他跌倒的同时，他身边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原来他被一对依偎在树下的恋人绊倒了。天太黑了，他看不清那对小恋人的相貌，但肯定不是同班的同学。惊吓过后，道歉过后，他赶快往前走。他不知道自己独自在这林中乱窜，在别人的眼里是什么感觉。走了很远以后，再想起刚才在一棵树上发现的黑影，他回头望去，已经难辨别刚才的位置了。四周一片沉寂，除了影子似的树和灌木， 没有任何游动的东西。也许刚才是看花眼了吧。郭颖经过两个山间的沟底，在往上接近凉亭的时候，已经有稀疏的雨点儿大滴大滴的从云层中掉下来，这是暴雨的前奏。郭颖躲在一棵树后往凉亭望去，一个男人背对着他坐在凉亭里，一只手靠在栏杆上，他不能断定这个人就是何教授。可奇怪的是，谢小婷怎么还没到这儿呢？郭颖认真地回想了一下，他是在谢小婷走后大约一刻钟才出发的。虽说谢小婷走的那条路要稍远一些，但也应该早就到达这儿了。突然，一道强烈的闪光划过后山，树林、凉亭在郭颖的眼前清晰的一闪，然后又坠入了暗黑。雷声紧接着在头顶滚过，大雨瞬间倾盆而下，四周的树林响起了哗哗的雨声。快步冲进凉亭的郭颖让坐在凉亭里的那个人吃了一惊。不出谢小婷所料，那个人真是何教授。他对着头发上淌着雨水的郭颖吃惊地说：你。郭颖只好解释说，因为天热，在后山乘凉遇到暴雨，便跑到这儿躲雨来了。当然，夜半时分还留在后山，双方都感到对方有什么隐秘。沉默之中，又一道闪电在他们脸上划过。暴雨之夜，如果人还孤独地待在山上，哪怕是这所医学院的后山，在漆黑中听到大片的树林和暴雨疯狂地纠缠在一起，人们会觉得自己离日常生活很远，很隔绝。这时，人就会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倾诉的愿望。今天是他的生日。何教授在暗黑的凉亭里自语似的说着。在这之前，郭颖已经不断地感到何教授欲言又止的状态，但他的心里牵挂着没到凉亭里来的谢小婷，因此注意力一直处于分散状态。在与何教授的随意的聊天里，当提到今天的日期的时候，何教授终于很深地叹了一口气说：20年了，这是一道刻在何教授灵魂中的印痕。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些东西，但大多被时间的风沙掩埋了。只有极少的印痕拒绝掩埋，它永远暴露在只有自己才知道的那个地方。这一夜，何教授在不停地抽着烟，红红的烟头在漆黑的凉亭里像一颗孤星。他就是你们听说过的死在防空洞里的那个女生。何教授在暗黑里喃喃地说着。可我一到这凉亭就看见她还活着，还是那么生动，那么美。他叫卢平，20年前也是大二的学生。我 开始并没有注意到的，后来在上课的时候总感到有一股亮光长久地射向讲台，我看见这亮光来自一双智慧而又略带稚气的大眼睛，很美很宁静，有一种悠远清澈的天空的感觉。当时我30岁，作为心理学讲师，担负着好几个班的课程，因此对这个上课时特别专注的女生也就没有多加留意。直到一个周末，在校园的林荫道上，她向我迎面走过来，看见她的眼睛，我便想起上课的她了。她说她叫卢平，有不可排解的心理问题向我咨询，她将咨询的时间定在当天晚上，地点是后山的凉亭。我有些诧异，但还是接受了。何教授点燃了一支烟，郭英看见他的手有点颤动。在笼罩后山的夜雨中，何教授的声音有一种漂浮的感觉。啊，那是一个多么奇异的夜晚呢！坐在这凉亭里，我才发现她的长发很美，坐起后几乎垂到腿上。她说她将要提的问题是带一个女朋友问的，她说她的女朋友爱上了一个人，但她不知道是怎么爱上的，为什么要爱。她从此梦魂牵绕，他每天只有极少的时间能看见他，其余的时间他会到楼口和路上去守候，为的是能看到他的男朋友一眼。有的时候他会跟在他的后面走，一直将他的背影送回宿舍，然后再独自返回。这个女生偷偷爱抚过他喝水的水杯，在杯口嗅到他的气息，令他心醉，他开始失眠，夜里爬起来在纸上写他的名字，不知不觉掉下眼泪，又幸福又难过。他现在该怎么办呢？对这个男生讲吗？他会懂得并且接受这份感情吗？啊，在那天晚上，我听着卢平的讲述，时不时地与他长久的低垂而又偶尔抬起的目光相遇，我的心在狂狂地跳。我强烈地感到他突然成了我的最好的妹妹。我们家全是男孩，三个兄弟，我从小便希望有一个妹妹，一直长大以后，妹妹这个词儿与情人、妻子混为一体。啊，如果我当时没有这种极端亲近、极端温柔的震撼，也许我会装着没听懂她的话，给她一个理性的回答。但是我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我非常清楚。他是借女朋友的名义讲他自己的故事，而故事中的那个他还需要问吗？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坐得很近，我的手肘已经轻微地触到他的身体，我感觉到一种致命的柔软和灼热，我不敢移动身体，仿佛稍微一动就会永远失去他似的。我该怎么回答他呢？糟糕的是，我当时已经有了女友了，是学院的一个同事介绍的。见面后双方感觉 也还可以，关系就定下了。准确地说，到这个时候只差办手续和办婚礼了。我该怎么办呢？那一刻我感到夜晚的后山在跳荡，凉亭在旋转。突然我对他说，卢平啊，你今天晚上所提的问题，三个月之后我再回答你好吗？三个月之后，肯定。其实当时我已经做出了和即将结婚的女友分手的决定，我是在责骂自己和甘愿成为罪人的心境中做出这一选择的。上帝啊，我别无选择，之所以要等上三个月，是因为我的女友是个医生，当时正在山区做巡回医疗，要两个多月以后才能返程。当然在这事儿没办妥之前，我还不能对着凉亭里的女孩清楚地表达这一点，我必须压下自己的渴望，但又担心她会因此而伤心。我只好暧昧地说，三个月以后肯定。对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他仿佛听懂了一部分，他的身体震颤了一下，然后侧过身，突然把脸趴在我的肩头上哭了起来。那是个幸福笼罩的夜晚，他趴在我的肩上哭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来对我孩子似的一笑。后来我们走出凉亭，深夜的后山已经空无一人了，天上有几颗稀疏的星星。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她是这个夜晚的天使。何教授从胸腔的深处叹出了一口气，在暗黑里郭颖不能很清楚地看到他的表情。他万万没有想到，20年前死在防空洞里的那个女生竟是何教授的恋人。这个多情的女生，多年后人们在后山下的防空洞里找到她的时候，仅仅剩下了一堆白骨和一个发夹了。郭莹打了一个冷战，明白何教授今天晚上像梦呓似的讲到他，实在是因为压抑的太久而不得不寻找一个出口。三个月以后，何教授接着说，我和那个无辜的女医生分了手了。我当时简直是疯了，只有卢平那宁静的大眼睛才能平息我的疯狂。我要立即见到他，可是他在哪儿呢？就在这段时间里，文革爆发了，学生们变成了红卫兵，穿着军服，腰间扎着皮带，胳膊上戴着红袖章，革命与青春激情一拍即合。上课也废除了，我到哪儿去找他呢？教学楼已经成了本学院的红卫兵总部，像士兵一样的学生们兴奋地进进出出，革命使他们废寝忘食地忙碌着。我试图走进那个楼里去找他，可远远地看见楼口的岗哨，我胆怯了。连续几天我躲在楼外的路口等他经过， 我预感到这样做非常危险，但是我什么也顾不得了。何教授又点燃了一根烟，然后突然咳嗽起来，他喉咙里像堵着什么，每咳一声都让郭英心惊。夜半的后山，下剧的暴雨像一阵一阵的袭击着大地，暗黑的凉亭与世隔绝。20年前的往事让郭英感到震惊而陌生。那个时候他才刚刚出生，与这场大动乱唯一有关联的是他的婴儿床，那床头的商标上印着一面红旗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这历史的印痕是他长大后家里卖破烂的时候发现的，他由此得知那场叫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动乱在当时是怎样的占领了中国的每一个细胞。何教授在讲述往事的时候，脸一直动也不动的对着后山的夜色，仿佛那些黑暗的林中随时会走出那个叫陆平的女生。我再见到她的时候，何教授的声音像梦游一样的飘荡着。她的头发已经剪短了，变成了齐耳的短发，这在当时也是革命的标志。我在教学楼外的路口等了几天以后，终于看见他迎面走来。奇怪的是，他在望见我之后立刻向旁边的小路拐过去。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心里一急就追过去喊他：卢平，卢平。他停下来，用那双水灵灵的眼睛盯着我说，他现在叫卢红，已经改名了。卢红，红卫兵的红。我正要将已经和女朋友分手的事告诉他，他的眼里却闪过一种紧张的神情，压低声音对我说，快走吧，回宿舍，或者赶快离开学校，走得越远越好。说完他急速转身走向那座已经成为红卫兵总部的教学楼。当时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我的肩头还残留着他的温柔哭泣的印痕，这世界就突然翻了个底儿朝天。望着他穿着军上衣的背影进了大楼以后，我仍然木然地待在那儿。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